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我太平洋友邦马绍尔群岛议会选举出炉，明年1月6号选出新总统。外交部今天指出，执政党、反对党与新当选议员呈现三股势力，旗鼓相当，无法预期现任总统海尼能不能连任。我方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台湾与马绍尔的外交关系也不是这次选举议题。外国媒体曾经报道，选举结果可能牵动马绍尔和美中台关系。近日马绍尔内部也出现了反美舆论，分析家认为可能会波及台湾与马绍尔的外交关系。外交部亚太司今天指出，马绍尔国会大选已经结束，公布了33位议员名单。依照马绍尔宪法，33位议员互相推选总统，新总统1月6号出炉。现任总统海尼与执政党、反对党以及新当选议员各自掌握议席，席次相近，三股势力旗鼓相当，无法预期海尼能不能连任。我方与执政党和反对派都保持很好的关系，目前回报讯息十分正面。新政府组成后，我方也将继续加强双边合作。香港警方为了加强人手处理反送中示威抗争，宣布回聘1000名退休警员。第一批大约100名退休警员今天开始上班，主要负责协助调查反送中案件，例如入取口供，好让警方调配更多人手到前线打仗。新宝日报报道，过去半年警队消耗大量警力在止暴制乱上，人手不足。警务处长邓炳强早就预告重新聘用1000名退休警察，这些退休警员通过基本评核之后就能够配枪。报道也说，未来一个月还有200人重新上班，其他人手将在明年2月、3月分批报到。香港反送中民众发起跨年夜示威，今晚许多倒数活动取消。反送中民众耶诞节期间集结之后，再度发起了跨年夜、和你倒数以及人链活动。今年维多利亚海港烟火汇演早就宣布取消，改为灯光表演。几个大型商场也取消了今晚的跨年庆祝，一如平常晚上10点关门。一向是倒数圣地的兰桂坊，警方今晚加派人手维持秩序，如果有了突发情况，也会考虑封闭兰桂坊以及附近区域。取消迎接新年或倒数的大型商场，还有海港城、合理活广场以及观塘 APM 商场。台北股市今天封关，收盘下跌56点，指数跌落了12000点，来到11997点，成交金额1174亿。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点，30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10399点。日本今天交易所假日，南韩新年除夕股市休市，香港与新加坡迎接新年，下午也不交易。以偶像剧《海豚湾恋人》走红的童星，现年24岁的王心怡，2016年7月在桃园市芦竹区参与青少年斗殴，导致国中刚毕业的曲姓少年重伤不治。桃园地检署依杀人还有共同伤害致死罪起诉，桃园地方法院今天判处王心怡15年有期徒刑，30岁的林伯昌、26岁的林正豪各13年，25岁的陈露无罪，王心怡的哥哥王明义同其中。 全案起因于叶姓和李姓少年纠纷，叶姓少年辗转找来了王兴义、林伯昌、林正豪还有王明义，带着西瓜刀、棒球棍驱车前往芦竹区，看见李姓少年带着三名朋友赴约，下车就是一阵乱打乱砍，曲姓少年重伤昏迷，半年之后不治。台铁118次潮州开往七堵的自强号今天中午12:10在彰化县社头园林间的西正线新兴向平交道撞上了堆高机，机车一二轴出轨，影响了社头永进园林三站运作，上下行各侧列车都有延误，预计今晚7点才会恢复正常行驶。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短暂雨后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7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接臂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 我也扎心一次放弃。 生命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人成长，除了高富帅，他更是钟爱音乐的张力昂。最新全创作说说话Sony Music 优胡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郑兴慈，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第四名杨丞琳，山石。第三名魏如萱，霹雷所在。第二名 J-Shock， 比较浪漫。第一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书瑶。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彪彪彪彪彪彪！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2019，我不要跟你说再见。 是什么也不怪怪的电爱情绑票尖叫且叫是什么也不怪怪的像一脚两脚勾引我跌倒小心我会跑谁不知道越容易得到越容易无聊我只好忘掉忘掉性感的微笑别鬼迷心窍 对于曾经在2019年1月1号或是一月初的一月，不知道某一天有许下你的2019新年愿望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不是也想大叫不要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打电话给你，我们现在目前有4个人，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在听？花花、索雅、台东的小郑，以及。台东的 MY， 台东的买吗？MY。还是 Mister。 MY 吧。 MY。 Yes。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听众朋友们说是2019年的元月2号的许愿大会 哦， 2019愿赌服输即将来到，一年又到了讨债的时候了，不管你要还是不要。 我就是彪彪彪彪彪彪， 己上个不要客气，森林在路上练级，吃不到不吐不倒闭，立在全天上练级。不要跟我没心，我在哪里跟你比？不要再发薪水，而已过得像个底。不要淘宝下单牛皮广场 jewelry， 不要不行不可以，不要不行不可以。 我就是彪彪彪彪彪彪彪，什么都彪彪彪彪彪彪彪，我就是彪。 十二月三十一号，2019年，连续三首开场的《不要不要》之歌，包括了陈珊妮跟娃魏如萱的《飘飘飘飘飘飘飘飘》。 彪 彪卓文萱的不要不要，以及 Star Chain 也就是陈星汉的最新最新歌曲，跟 Tipsy 一起合作的彪，直接把不要两个字合起来了。彪 下混， 我不想他们整天还剩有感情，以往是唯一让我前进的动力，爸爸爸拽爸还要人请你注意，装进保险柜，都装进保险柜。我不想他们整天还是有弹琴，欲望是唯一让我前进的动力。把包包拽下来，要引起你注意。装进保险柜，都装进保险柜。要有人陪都胸口守卫，没钱都够背。卖过惨，暗中伸手，其实不然会上位。不混钱，不陪麻痹，不想交警因为累。没得钱，没得房子，没得明天，对不对？当我的眼界放宽，心中也不再有仇恨。地球刚刚是我的天赋加勤奋，我需要更大的冲击来满足我内心的功力。踩过的每个人肩膀都变成老子们上升的工具，只有不停地抱怨，跟别人道歉，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主，到处算谣言，不敢到照面，现实真的残忍，女性很木。够梦没得空气，估计你们到底有多会演后冲。想不起从前身边有更多的二逼脸，我给你们的你们写过写的好耍，身上没得分钱，歌词全是奔驰宝马。工人开完演出烧烤都点两份老花，莫再要偷几刀，把这保险横而后交。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欲望是唯一让我前进的动力。把包包揣满，还要引起你注意。 来的我们的保险柜，你的愿望在我们的保险柜存了一年，现在我们要打电话问你有没有兑现。2019年的愿赌服输大会现在开始。 哎呦，吓死我了， 怎么那么大声，那么大声是为什么？ 瞎款 瞎款。 第一个要打的是不是要减肥的那位呢？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该不会他就是昨天说买了夜酵素那个吧？那真的会笑死我。 想要在最后两天然后追进度，是不是？ 对，冲刺一下，就还差一点，那明天就要被讨债了，我今天努力一下。我们的电话哦，就是很容易，你按一下，比如说你要按二，就要二二二，那就变两个二，就要重打一次。所以平均一通电话，我们要打五分钟。下宽下宽。 Oh my god！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查明后再。 What？ 你在开我玩笑吗？ 我 你在开我玩笑吗？ 满头的黑人问号。 你这一年把你的电话变空号。 他换了电话。Oh my goodness！ 哦、oh ，再试一次。I'm so fucking turned on。你在浴室拍个我的裸照 ，got me so turned on。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 他是谁？ 他没有把这个愿赌服输放在心上， 完全没有。 他的名字跟你的好朋友名字一样，叫花花。 公布他的电话，不，公布也没差，反正就是对，反正孔浩。 所以花花的愿望是 164公分的我有60公斤，我希望可以减肥10公斤。另外，我还希望可以多充实自己，然后可以常常出去走走。我的赌注是30杯的珍珠奶茶。啊！你赌注没有做好，然后还要害别人胖。 满头的黑人问号， 什么东西来？ 有没有搞丑啊？ 好，我们第一通失败， 太快了吧？ 躲债躲成这个样子啊！ 这真的是算蛮用尽全力的逃避哦。 不可以这样吧？前进第二位，再接再厉。请问你是索雅吗？ 对，我是 索雅。你好。 你好。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 啊，我的天哪， 今天是2019年12月31号。 你还记得今年的1月3号？ 1月2号。 我记得 1月2号。 你许了什么愿吗？ 我许了我要去日本，然后还要考过N2。 要考过日检的 N2 right? Right. 你考过了吗？ 我考过了。 斯巴拉西，斯巴拉西，你去日本去了哪里？ 我去了东京还有大阪，对。而且我去了12天，对。哇，就是第一次出国，一个人出国。 斯巴拉西， 觉得有点。 斯巴拉西。 谢谢。 所以今年回头看应该是很开心的一年咯。 啊，对，超开心的，就是有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也自己创了品牌啊，也有创了说书。对，我创了品牌，自己的品牌。 什么品牌啊？ Soya Studio 是就是讲一些奇怪的书的平台，奇怪的书的那个频道，对，在 Wave 上面。 哦，在 Wave 上面创了一个自己在说书的频道。 嗯，对。 然后这个书都是一些怪奇物语。 对对对，就很奇怪的书。 那要怎么搜寻可以搜寻得到呢？ Souya， 然后一撇 S， 然后 Studio， 对 ，Studio。 好。 Souya Studio 这样子吗？ 对对对。 索雅小姐。恭喜你日检 N2 考过，去日本玩的目标也达成， 好棒哦！ 30块鸡排省下来， 真的， 非常恭喜你。 嗯，你们。 那刚刚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一直听到后面的背景说“请向右转，看右转”，那是什么东西？嗯， 哦，那个，因为我现在在那个跨年会场，对对。 啊，你在跨年会场干嘛？ 就是看看他们怎么看他们排演啊，然后呢要等到晚上。 你现在已经开始在排队了？ 对，已经进来了，已经进来了。 你是哪里的跨年会场？ 台北啊， 台北的， 台北市政府。 对，市政府没错。 所以你现在是离很近吗？舞台很近？ 超近。 欸，我有看到今天新闻已经在访问前面搭帐篷的人，欸， 天 哪，然后他们累不累什么的，他说累啊，所以要准备一些道具，帐篷椅子，我们就想要最贴近我们喜欢的 歌手这样。 那你是？ 我没有，我是今天才来的。那今天早上 你有特别为了想看谁吗？ 我是跟我朋友一起看那个 Super Junior。对。 哦，你是银赫太太吗？ 我是陪他。 哦，你陪 他的。 哦。好的，那希望保暖要做好喽。 好，谢谢。 苏雅，拜拜。 谢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 今天呢，在我要来电台的路上，然后进捷运站的时候，前面也看到了两个女生，不能说是蓬头垢面啦，但是头发 油油， 应该是可以洗的，应该该洗了。 嗯， 他们穿着脏脏的粉红色的上衣，重点是他们穿裙子。 嗯， 在现在这个天气穿短裙，然后他们两手拿着都是折凳。 哦， 我就想说 要去打架吗？ 你们是不是就是你们是要去 排队？ 是要真的是进市政府广场，然后要去听演唱会 的 吗？ 现在蛮多人在排的。 对，然后我想说，可是你们穿短裙哎，很冷哎，头上的油是没有办法提供你热量，你知道吗？ 待てね。 间谍放送，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Cats 猫电影原声带。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流行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蒂·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Cats 猫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中部年底最大盛事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又来了，史努比回娘家里，超值福袋等众多好康回馈，消费满额再抽曼谷来回机票，还有机会整单不用钱，用过奥斯汀就回不去了。12月28号到1月1号，今年只有5天，只有5天哦。台中市工业区21路18号，04-2358-0743。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全面开卖。 各位好，我是李涛。每个孩子都应该要有机会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但是台湾每年至少有20多万个偏乡孩子世袭贫穷，难以翻身。感谢您的关怀跟许多热血老师的奉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展现才华，请跟我们一起宝贝我们的希望，台湾的未来。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捐款服务专线02-2358-3555。 02-2358-3555。 我是娃娃魏如萱。 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跟着我们一起游来游去，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我们今天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2019愿赌服输大会。接着下来的两位都是台东人啦， 目前战绩一胜一败。 另外那个算败吗？你说逃避也算败是不是？就是联络不到，就 失败啊， 未战先败。 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去台中，不是台中，台东，台东啊、这个愿望呢，他要戒烟戒酒，是一个蛮困难的愿望， 嗯， 不知道有没有做到喽。 你若来台东， 请你斟酌看吗？ 对， 是斟酌吗？ 认真看。 不接， 嗯， 再不接， 嗯， 嗯， 这样不行吧。 无人回应， 下面一位 无人回应哎、欸， 你就先打下面嘛，给他点时间再回来上面。 了解。 喂， 哎，嗨，台东，你是 MY 吗？ 是的。 嗨 ，MY， 你好，你有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吗？ 我现在没听。 我现在没听。 对，之前是在车子上打的吗？ 啊，我不知道，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啊，没有啊，是年初的事。 啊，年初，但不就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吗？差一天，差一天，你要跟我计较？ 好啦，对。 台东的 MY， 你还记得你今年许下什么愿望吗？ 记得，但是我没有达成，所以我要请你们吃鸡排加蒸奶了。 那你先说说你许了什么愿望？ 我许的是考上那个执照。 考到。 对，但是我年终的没报到名。 什么？你是连报名都没报到？ 对。 太扯了吧！ 这个太 就是忘记那个时，那阵子刚好太忙了。 这个太没心了吧？ 对啊，你真的有想考吗？ 这不行哎、欸！ 我已经被很多人就是唱过这件事了。 好，MY 的2019年的愿望是可以考到一个国家考试的证照，是一个医疗类的证照，录取率大概20%-25%，就四个人五个人才会有一个中。但是对于没有报名的人，你的录取率是零，完美的零， 对，零。 每年一月会考一次，七月会考一次，那接着下来一月，请问你报到了吗？ 有。 所以2020年的一月要复考，想要考试了。 是的， 你有自信吗？ 一半一半。 感 觉你还敢笑？ 我觉得这个嬉皮笑脸的态度， 你这种嬉皮笑脸的态度不行，真的不行。 好的，我很认真。 好，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那你的鸡排加蒸奶30份祭品，你要怎么样发送？跟发送给谁呢？ 不是说飞碟电台的 哦，你说飞碟电台员工哦？ 对啊，根本收追 30份，不会 ， 我们电台员工差不多30个， 嗯， 对，差不多，嗯， 你们要几个人啊？我直接叫 Uber E 送过去给你们就好了。 你不是在台东哦？ 对啊，我在台东，叫 Uber E 遥控 可以啦。 好， 可以吧？ 等你，那蒸奶请都帮我们叫半糖，可以吗？或者少糖？ 啊 不是半糖， 微糖 ，微糖或半糖。 我以为玛丽要纯糖 哎、欸。没有，不行，不可以这个样子啊、嗯！不行。 OK。 好，我们等 你 的。你 什么时候要？现在很冷哎、欸，你们要热的吗？ 不如就现在。 现在叫吗？ 现在这样是 OK 的吗？ 啊、 现在可以吧？ 你们要 台东遥控啊，可以的 啊。做遥控就好了。 嗯， 好，可以啊，30份吗？ 30份哦。 好， 但我们还是 直接 中， 直接到25楼吗？ 是。 好， 温的不错，温的不错。 好，30份吗？确定。 30份，确定啊。 对啊，这就是你许的愿赌服输 啊。确定啊，确定啊。 没有了，我怕30份太多，你们喝不完。 我打开来看看，飞碟电台的员工 们，你打开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啊 欸，真的，旁边已经变成 门早就封印了，你在说什么？ 旁边已经变另外一间录音室了、啊，我来看看飞碟电台的员工们对于鸡排跟蒸奶有任何的眼睛有发光吗？ 我根本看不到啊！1、2、3、4、5、6、7、8、9、10，不然20好了。 大家好像很平静哎、欸， 真的哎、欸， 因为现在很冷啦， 还是大家都下班啦？不会吧？ 哦，今天上班人不多。 因为大家要准备跨年， 今天大家要准备跨年， 对， 好了，20份， 20就好了 ，OK， 好， 还是祝你一月考好哦， 好啊，谢谢， 拜拜 ，MY。 好，拜拜。 2:4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2019年的愿赌服输大会，我们还剩一位没有找到他，我们现在要来再试试最后一次。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来吧，来吧。More time. (音)不太妙哎。 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空号，空号真的很离谱。 不是啊，那说不定这个号码也不是他的啊，他已经换手了，你也不知道啊。对球。 这个年代不是都是西码，就还会换号吗？ 对哈， 对啊，现在很少换一个新的门号哎。 对哈， 还是他在忙的工作中。 你说现在在田中就是采收释迦吗？ 正在忙，还是我们要留语音给他？ 他不让我们留语音啊，他最后就是说您拨的号码目前无法接听， 您拨的电话无人回应， 他直接挂断啊。 我不行， 连我想要留语音都不行啊、 欸、今年大家的接听电话状况很糟糕哎、欸，怎么会这样？ 四个人里面只通过了50%，而这50%当中只有一位完成了他的愿望，我们的达成率只有25%。 今年超低的，就是我们今年还要进行新的愿赌服输吗？ 需要，一定要。我们多接几通好吗？我们接到10通，你觉得 怎么样？不可能， 我接不到一个小时接不到。 你可以努力， 2小时接个10通。 你说从现在开始愿赌服输？ 你说现在、啊、 开始报名吗？ 现在吗？ 下个小时吧。 不是应该2020才开始吗？ 哦，是啊。 不是应该2020开始吗？ 哦，好好好。 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播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对家人牵挂的心念，时时都在。优补达人最好的天然食补，独家专利小分子活化萃取技术，能淬炼出食材中的珍贵营养，一天一包。随时随地让家人元气饱饱，宠爱家人，我选择优补达人鳗鱼精，活化如新，从现在开始，身暖心更暖，随时喝得到的幸福，优补达人鳗鱼精。 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过想三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教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妈祖庙香气，像是在出任务。 想要牵你的手去外太空，住在没人打扰的星球。你是我的 baby lady， 你是我的 baby lady。 Yo。2:4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朋友，你好，你是谁？ 我是刚刚你们打电话的 MY。 嗨 MY， 怎么了怎么了？ 那个我已经订那个真奶了，可是我忘记问你们鸡排要不要辣。哎， 不用不用不用了。 OK 啊 OK 啊，也不用切 鸡排，不用辣， 不用切，不用辣、 啊、怎么这么贴心啊， 很棒。 OK， 大概什么时候会送到呢？ 真奶的话会先到、哦、鸡排的话我还没订，所以应该还要再等20到30分钟。 不行啦，人家肚子饿啦。 等一下，就算他待会20分钟后送到，你是能吃你，你还不就是下现场才能吃？ 嗯，那请你 哦，还 我规定时间啊。好好好，等你等你等你。 好， 好，拜拜， 拜 拜，拜拜。 我还以为是花花呢，空号花花。 就希望花花跟台东小镇来自首，是不是？ 嗯。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想玩愿赌服输。 你要玩愿赌服输哦？ 可以玩吗？ 啊、你可以啊，你有什么愿望？你先讲讲啊。 愿望？ 对啊。 我的愿望是，我希望我今年过年出国玩。 啊，这算愿望啊？你不是花个机票钱就可以出国玩了？ 总有一些问题、 啊、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有时间的问题和成员的问题还没有敲定。 我有个问题，我自己有个问题，你知道愿赌服输怎么玩吗？ 我不知道哎、欸。 那你到底要玩什么啦？ 你只是觉得跟人打赌很好玩。 对，我听到打赌我就想玩。 我们愿赌服输呢，是邀请听众来许下你2020的展望。 哦 比如说像刚刚想考上执照，他有出过国，但他没有自助行过，他想要挑战一个人自助行，就各式各样的展望，然后希望这一年当中他可以达成他的目标。他达成目标就是你知道就很开心，但没有达成目标却来许愿的话，他会有些赌注，比如说就像刚刚说，但赌注都是大家自己想的，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寄张卡片给我们，请我们喝饮料，请我们吃鸡排，或是我要捐钱给流浪动物协会，都是你自己开的这样子。 哦，好。 怎么样？还想玩吗？ 哇！我希望我2020可以自助行去意大利，去罗马。 好，去意大利，去罗马。2020年要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我没有做到的话，我没有，我 还没有创意，那我学他好了。 野鸡来蒸奶是不是？ 对，100份鸡排， 100份， 也不用到100，因为我们电台人也没那么多。 我想说你们人好像很多。 No， 100份太多，了。哦、 但这是你一直以来想达成的愿望，却还没有做成吗？ 对啊， 已经想几年了？ 我想一年 还好吧？ 你是不是一个赌性很坚强的人？ 你是不是很喜欢玩游戏的人？ 麻将输了不肯下桌？ 我就是看听到打赌我就很想玩， 所以你希望 可以吗？ 就是你2020要，而且是自助哦，不是跟团哦，要去意大利罗马。 对，因为好像有点难度，因为语言我还在学习当中。 然后自助是需要先，应该是要先做功课的。 因为我有自助行去过其他地方，所以我如果语言通的话，大概就没问题。 好， 应该吧。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学意大利文喽？ 没有啦， 要学英文。 对呀、啊，学英文就好了啦。 OK， 有英文跟中文就应该就够了吧 ？OK， 嗯， 好、 啊。所以如果没有成的话，我明年要请。就要请吃鸡排嘛， 在2020年的12月31号，你就会接到一通没有显示的来电， 就是我们打的，就像你刚刚听到的那样。 好， 好 哈 ，OK。 所以当你今年就接下来这一年要换号码会变空号的时候，也麻烦您可以就是打电话让我们电台哥跟我们说一下你换了电话号码。 OK， 好。 但你电话先不要挂哦， 我们要记录下你的电话。 好， 不要挂电话哦。 好。 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好，在新的一年即将要来临，你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许、跟目标、跟愿望呢？那刚刚打电话的这位，最后要怎么样称呼他、 啊？牛小姐。 牛小姐 ，OK， 牛小姐。愿赌服输这个单元呢，主要的目标不是在赌，主要目标是希望你可以达成你的愿望。 是。 然后用这个赌注的概念呢，只是希望可以帮助你，对，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件事情。这个方式呢，也是 Nudge， 也是推力这本书当中心理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方式。就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真的很想要做到的话，你需要把你的愿望说出来，然后让所有的人一起监督你去做到这件事情，设下一个算是一个。赌注是这个赌注一个行动这样子，或是一个惩罚，然后让自己去做到。有些人呢会设的，包括像是他要捐钱，然后这个捐钱呢， 可能你说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我就要捐5000块给某一个单位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不想要捐，我不想要浪费这个5000块，所以我要努力的做到。但是呢，更有效的一个捐钱的方式是，你要把这5000块捐给你讨厌的政党，或是你不喜欢的单位。 天哪！ 因为有时候你捐钱，譬如说假设我捐给什么芒草新经济会，我捐给 Teach for Taiwan， 然后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你的人的心里就会自己找借口，想说哦没关系啊，我还是做善事。反而变成会让你去逃避。但是如果你要捐给一点就是看不起的团体， 比如说 吸金敛财的宗教团体， 或是平常你过年只包给侄子200块，如果你没有达到，侄子一个人要包2000块，那压力很大。 是，愿赌服输。我们在2020见，我们会一一记下你2020的新年愿望，然后在2020的最后一天打电话向你讨债。 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飞走，每点点都相信着我青春，转悠时速700公里离开，我不说 goodbye。 备忘录预告我冬天之前回来，渐渐会习惯没有你在身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雪花随风飘，花鹿在奔跑。 忙碌了一整年，自己就是最棒的圣诞老公公。选双好鞋当礼物，呵护辛苦的双脚。BAW 专利空调气垫鞋，全球首创真气垫，最舒服，最保护双脚。BAW 董事长罗志芳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BAW 专利空调气垫鞋，0800-300-880。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堂下所贵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全台东森宠物云、鱼中鱼、家乐福、后拉门市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20选战倒数，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今天评估总统选情稳定领先，区域立委选情上升，但是不分区席次因为政党票分散，从原先预估的14席下修到12席。罗文嘉指出，民进党原本预估不分区立委14席，国民党提名退役将领吴思怀不分区立委可能跌到10席，除了蓝绿政党，其他超过5%门槛的政党合计可以拿到大约10席。不过截至昨天，民进党政党票有些变化，从14席下修到12席，下修原因来自政党票分散。 至于缺月立委，12月15号之前估计可以拿到57或者是58席。不过，要是乐观估计五五波的选区，应该可以拿到59席。至于目前焦灼的选区，包含了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以及东部十个选区。这十个选区的选民必须出来投票，才能降低不确定因素。桃园市八德警分局发出了一则好人好事新闻通稿，奖励同仁为民服务。被警带到了大安派出所警员吴志明，曾经是位棒球好手，更入选了中华青棒代表队。但文章一出却引来质疑，吴志明不是青棒国手，甚至没人认识他。八德警分局今天承认，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吴志明不是青棒国手，深感抱歉，内部也将检讨益处。曾经是名撞球选手的余一山涉嫌组织剥皮诈骗集团，一审认定构成20罪，判刑4年6个月。案经上诉，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余一山构成17罪，另外3罪罪证不足，今天改判4年，案子还可上诉。余一山民国104年间与大陆地区嫌犯合组了抠客诈骗集团，由余一山担任台湾地区主持人，大陆地区负责人调派几名女子担任抠客秘书，随机拨打电话给台湾男性被害人，装熟攀谈，接着扬称经济状况不好，家人生病的情节，请求提供金钱援助。超过20名受害男子陆续支付金钱，由台湾方面取款交给集团会计对账，再把犯罪所得的75%到80%透过对下汇兑到大陆的抠客秘书主持人，其他犯罪所得由余一山取得。台北股市今天封关，全指股王台积电收在331元，下跌了3.5元，跌幅1.04%。不过，以今年第一个交易日225.5元来看，今年来台积电股价涨了46%，市值从5.84兆攀升到8.58兆，足足增加了2.74兆。回顾今年，台积电从225.5元一路攀升，进入11月正式突破了300元关卡，更在12月17号以345元左收，创下了历史天价，等于今年最高涨幅达到52.99%，市值更冲上了8.94兆，问鼎9兆大关。台积电下周五1月10号公布12月营收。全球手机大厂陆续推出了 5G 晶片，还有 5G 应用智慧手机，7纳米产能持续满载，法人看好台积电12月营收持续站稳1000亿。另一方面，股王大力光今天是以5000元做收，股价上涨了35元，今年来涨幅高达55%，市值增加了2395亿。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6点，指数11997点，成交金额1174亿。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9点，来到30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8点，10424点。日本今天交易所假日，南韩新年除夕股市休市，香港与新加坡迎接新年，下午也不交易。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短暂雨后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忙了一整年辛苦了，该让自己休息一下，爱车也辛苦了。 SUN 汽车保修联盟提醒您，趁岁末陪他回厂进检。 SUM 鼠年回娘家，除旧布新迎新春，进场消费就享免费健检，消费满5888还能月月抽 UV 除螨吸尘器，指定 SUM 保养套餐再送新春好礼哦。 实在就是 SUM 朱立伦力挺三号费鸿泰， 费鸿泰我认识啊，最认真、最专业的民意代表，所以我要拜托大家，让他能够高票连任，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是三号费鸿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南松山信义区立法委员，请支持三号费鸿泰，三号费鸿泰。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每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过后，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欧巴的青春之歌，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到就会想起某个人某件事呢？那就是属于你的青春，你的青春之歌呀。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与青春之歌，0223639955，0223639955。 陪我在流泪，粗心大意又少了体贴，看你怎么挽回。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感觉，晴天又变成 rainy day， 你别傻傻的躲在这里面，还不来道歉。 给我多一点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0223639955。Hello， 你好啊。 喂，马克玛，你好，我是爽爽猫。 嗨，你的青春之歌今天是哪一首呢？ 是那个歌剧魅影的那个《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哦， 什么故事呢？ 讲故事啊。 哦，我以前小时候超级喜欢歌剧魅影的，我那个台词从头可以背到尾。 真的假的？那现在开始背、哦。 抽考，抽考。 现在背不出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你现在一句台词都想不起来？ 想得起来啊。 你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可以跟着那个歌一起唱。 所以待会你就要大唱特唱。 对，然后我学妹在我旁边，我就要唱给她听。 她有开心吗？ 她傻眼。 我想也是。 嗯。 那待会就为你送上咯。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嗯， 拜拜。 拜。 等一下，以往通常你都会要听他一起唱的啊？ 需要吗？ 来不及了。 哦，我想说你都还没找到，应该一起唱是来不及的吧 ？Phantom of the Opera， 我怎么会没有啊？ 应该是要。 你要打歌剧魅影就是费翔啊？怎么会没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还是我们听一下费翔的？0223639955，在成真你的青春之歌，哪一首歌是你的青春之歌？有什么青春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喽。 怎么会没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为什么我印象中有啊？ 对啊。你看看，如果放了这个爽爽猫，小小猫要怎么跟？怎么会是中文的？怎么？ 他学妹更傻眼了。 是幽灵还是谁在我身畔？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你们好，马克玛丽。 嗨， 我是台南古阿明。 嗨，你好啊。 你好。 我们一起开心共度五天的台南古阿明。 我要点我的青春之歌。 你为什么要装可爱啊？ 哎，台南古阿明，我真的拜托你去看最新的《双层公寓》好不好？你跟里面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你跟祥平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哎，我在机场还把你认成他，你知道吗？ 你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真的太像。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哦。 继米津玄师安啾之后， 我跟你说，我看过，就是再仔细看了祥平之后，你一点都不像米津玄师跟安啾了， 你就是像那个人。 潘玉文也没有吗？ 也没有了。 潘玉文本来就没有。 古阿敏今天的青春之歌是 哦，我要点没有人能叫你宝贝。 为什么？ 元气 G Boy 的歌。 元气 G Boy 又没有在听。 你现在发群组给元气 G Boy 听，然后你 tag 他好不好？你在群组有没有 tag 他？ 那 没有，我讲青春故事啊。 好 哦，我小时候不能说小时候，我在求学的时候常常跟大家听一些歌路很不一样的歌。 嗯， 他们的歌，这首歌就是其中一首。而且为什么我喜欢听这首歌，就是因为 他的歌迷说没有人可以叫你宝贝啊，我青春期的时候一直在发春，对喜觉得对喜欢的女生都会没有人可以叫你宝贝，然后我希望可以唱这首歌给我那时候喜欢的女生听，但是我从来没有，我在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宝贝。 好，所以你一直有把这首歌放在你的心上，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唱。 对啊，而且我上个礼拜遇到了原唱，哎，好开心哦。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元气 G Boys？ 元气 G Boys 是三位大男孩，肯尼斯、李月，就是西瓜哥哥，还有那个沈建宏组成的一个团体，男生团体这样子。 哎，当年就是团体里面，你一定都会有个最支持的人。那元气 G Boys 当年你最喜欢的是谁？ 只能说是西瓜哥哥吧。就没有，因为西瓜哥哥知名度比较高嘛，对不对？就是大家可能就说啊，他比较红，先支持他再说，这样子，对吧？ 了解。 就像以前喜欢五六，就是会比较喜欢那个孙协志，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是 啊，我姓孙嘛，我是。 哦，好，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好，好 ，OK， 拜拜， 拜拜。Bye bye。高潮，他真的是有这么激动的？为什么在 App 上面有人说拜托不要真的放元气 G Boy？ 为什么？他爱到你了吗？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的青春之歌是不是你？ 他的青春之歌是你的青春梦夜吗？ 惨淡回忆这样子， 是你青春的歌剧魅影吗？是魅影吗？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哎，马哥，马哥好。 你好， 你 是？你 是 我是台南阿兵。 阿 兵哦， 兵， 阿兵，你的青春之歌是？ 蔡健雅的，对，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爱情来的时候，当爱还有当吗？ 好， 下一次爱情来，忘记了啊？对，应该是这样。 这那这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今年，就是今年最后一天了嘛，要结束。然后我的缺点也在今年、 不好意思，你可以先远离你的工作场所一下， 远离木工师傅，远离木工师傅 好 吗？ 这样可以吗？ 他等一下敲起来以后就不可以啦。 好，那我刚才讲一讲，就是今年要结束了，然后我的初恋也在今年结束了。 你的初恋在今年结束？ 对。 所以阿兵，你今年几岁？ 今年22。 22岁。 所以你的青春正在发生。 对，就是在今年结束了一段青春。 那他你们有交往吗？ 有啊。 那为什么会分手呢？ 可能我脾气不好吧。 哦，你脾气不好。 OK， 对，所以应该是最大的原因。 好，所以你要点蔡健雅的。 对对 对， 下一次 就什么什么爱情来的时候，你前面也不太确定， 因为这首是他，我觉得他唱的很好听。 你说你的前女友他唱的很好听， 对， 那你的新年新愿望要不要许下一个改一改脾气呢？ 有，我从分手那时候开始我就许了这个愿望。 好的。 对啊， 希望你的木工人生也继续努力。 谢谢你， 拜拜 拜 拜。好，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真的，我们在 KKBOX 上面也是找不到元气 G-Boys 的。 成群的蝴蝶在飞，在我心里只有你最美。你被微微风吹起的包围，不只是让人陶醉。你的妩媚，你的玫瑰，多得让人心碎。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里面承载着什么青春的回忆跟故事呢？欢迎打电话跟我们一起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分享一下哦。 剑歌金曲， 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 勇敢软弱，眼泪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 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中山北松山区的立法委员蒋万安。这次立委选举，恳请您支持实在做事、认真打拼的蒋万安。1月11号，请唯一支持4号蒋万安，让好立委继续拼。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大家好，我是纪怡玲。心中决定抹去，把那些好的坏的轻轻遮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碟念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FM。 心头多留些空白，哦，爱本是尘埃，哦，爱落在心海，哦，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 今天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时间来到了3:30，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在今天，现在如果还是在上班的你，是不是也没有上班心情呢？ 当然没有， 因为平常兴趣缺缺，不想打电话，越来越有电话恐惧症的现代人，竟然在今天。 闲到发慌，只能打电话， 反正也无心上班，我就打电话进电台点个歌吧。 久违的满线，打电话打不进来， 该不会四线都是台南古阿明吧？ 02-2363-995，嗨，你好。 哎，你好，马克玛丽，你好，我是阿纪，来自新北的阿纪。 阿纪哦， 好，对。 阿纪，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恋人的早安》。 恋人的早安。 猎人， 猎人的哦， 你说动漫的猎人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哒哒哒哒哒哒，对，没错。 那有什么青春回忆呢？ 就是我现在就是跟我的十年之交的好朋友在咖啡厅里面画漫画，对，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高中就是读美工科，然后他是从就是高中就一直努力想要成为漫画家这样，然后到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投稿中， 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的话就是现在也是就是也在画漫画，然后我们就希望就是明年2020年就是可以顺利的投稿，然后。投稿上成功，然后出版，然后成为漫画家这样。所以，然后他最喜欢的偶像就是富坚的《猎人》这样。所以，就是点这首歌送给他，然后也送给自己，希望我们2020年就是可以达成这个愿望。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好的，那哎，你们的漫画现在有，譬如说你们要去投稿，有任何主题吗？ 他现在在画一个是那种王道漫，就是动作系列的 啊。 嗯，然后我的话是在画搞笑漫画， 哦， 对， 期待， 好，谢谢， 谢谢你啦，拜拜，嗯， 拜拜， 都只有单身道，就只有单身道，这样不行吧？ 两边都有啊。触れ合う面も君思い出して笑う喧嘩した翌日は留守にしっぱなしだろう笑い合うこと何がない会話毎日の暮らしの中でどうだっていいことを何も考えずに浮かんでくる言葉ふとした瞬間が大切だって君に私を残して僕の一日始まりで駆け抜けまるで何もなかったみたいに電話してくる君の声が好きなんだ今日は何かが邪魔して当たり前なことが不透明になって僕よりも僕のことうまく愛せるのは君しかいないんだって分かって悔しかったんだけど先入観って自分にもあるねどうせダメさなんて芝生もせずに振り出しに出会ったと思わにくれても初めの一歩で救われてみる君と肩を組んで君と手を繋いで恋人だったり友達でいたいからおはようって言ってまだ夢を見せて自然なその生き方でいいからさ02-2363-9955跟你手牵手，跟你肩并肩，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跟你在一起，在飞碟联播网。嗨，你好啊！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 CPC。 CPC。 嗯，好久不见呢。 CPC。 嗯，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就是宇宙人啊。 哪一首？大家好，我是宇宙人。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好哦，那一首也可以，哦， 那一首也可以，认真 可以， 那就那一首咯， 歌都可以。 宇宙人，你现在还是宇宙人 fan 吗？你有，你会要去看小巨蛋演唱会吗？ 当然啦，你不去看吗？ 哎，欸，哎、欸， 应该要看啊， 要啊。 哦，好啊，就去看啦。 好啊 ，CPC，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大家坐救护车。 一样在救护车，所以这些年来没变嘛？ 啊，没有变，对，跟你一样没有变。 哦，oh ，很棒，很棒，很棒！让我们为自己鼓掌一下。 耶，yeah ！ 再会喽 ，CPC。 拜拜 拜。0223639955，嗨，你好。 喂，哎，通的，好，打通了。 嗨嗨，你是？ 我是小胖。 嗨，小胖。 小胖，我哎，我还要点《青春之歌》。 嘿， 哪一首？ 孙燕姿的《近一天》。 近一 第一天 哦，第一天， 第一天，因为就是我每年的就是跨年的时候，我都会放这首歌。一方面是就然后内心许下愿望，然后就是迎向美好的未来，就是那种心情会特别好，然后觉得人生有希望。可是我以前许的愿望都没有一次真的做到的。 天哪、 啊！对，那我因为我刚刚打电话也想要顺便问，什么时候开放？就是 你说愿赌服输是不是？ 对， 一月我们请广播女神定夺，是一月一号还是一月二号？ 都可以啊。 因为明天有的可能很多人不会听啊，那我想说到底是一月一号、 哦、你还想到这件事情是不是？ 嗯 啊，对啊， 那我们就一月二号，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啊，好，一月二号，一月二号就下赌注， 星期四可以吗，大哥？ 啊，星期四可以可以，那个你那个教母说什么都可以，你说礼拜日也可以。 好，那我们就星期四开放，让大家愿赌服输。 对，到时候见，到时候见。 好的。 拜拜，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哇，挂超快！ 他手速怎么办法这么快？他等于是手机拿离开耳朵的同时就挂了耶。 对啊， 怎么办到的？因为你现在手机不是要拿起来，然后你还要按个 键啊，红色，对啊。 怎么会这样啊？好强哦！你要放那一首《宇宙人》是不是？ 点了没反应啊？ 哦，你说网络的问题是 第三次还是没反应啊？ 我来看看现在网络给不给力哦。我的 且不再期待，不如活在今天的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青春之歌， 哎， 我们是宇宙人，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嗨， 嘿， 哎，你们是马克跟玛丽吗？ 是的。 哦，想了好久，我想说会不会去吃炸鸡了，不接了。有，我本来预备要切断，我第一次打来。 你好，欢迎光临，你是谁？ 我是 Teresa。 Teresa， 你好， 你好，我。大部分都是扣音光语而已，只有听你们的节目没有扣音过。 我有个问题 啊 ，Teresa， 请问你住台东吗？ 我不是，我住台北 啊。请继续，你的青春歌之歌是？ 哦，我还以为你就要继续问我，可以啊。哦、我的青春之歌，我想想、 那个，那我继续问你。 好， 你结婚了吗？ 嗯、你要帮我介绍吗？我好想。 目前没有结婚。 我目前是单身，为什么你觉得 Teresa 名字都是单身的感觉？ 没有，我只是想要继续玩你问我我问你的游戏啊。 好啊，再问啊。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是退休人士。 啊，退休人士，那你结过婚吗？ 我好，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结过、离过、生过。 结过几次？离过几次呢？ 你今天很。吃了什么东西那么兴奋、啊、我 吃了奶茶 我结过一次而已啊，玛丽你都不讲话， 他这偷偷笑啦。 玛丽你要讲一点话，因为我很欣赏你们两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打电话进来过。 欢迎光临 Teresa。 哎呀好棒， 那为什么在今天你决定要打电话进来呢？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听到有人打电话进来，什么先是讲到炸鸡，我想说哇，这怎么会是送炸鸡这种东西呢？ 嗯， 然后我就一直听下去，我想说，是不是大家都很爱吃炸鸡？因为我是， 哎， 不见了， 哎， 是炸鸡联盟来了吗？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信仰坚决。 今年冬天最暖闪光来袭，郭书瑶全新晒爱单曲《合拍》。 心跳不同，跟着浪打拍，变戏一代，你怎还不来？每分每秒占据我心坎，好感觉像电力在流窜。 现实动态晒恩爱，只要有你都合拍，陪郭书瑶戴上浪漫滤镜，与你的心跳每一下都合拍， 在一起直到未来。上来上来上来，你和我来个合拍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拜年，赖来赖去，却来却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哎， 新年来，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啦！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20年住在松信的民众还是没有幸福感？我看到你每天为了孩子操烦，我了解你总是为了老人家操心。我更懂得你房子无法都更的无奈。如果20年的现任立委无法改变现况，就让我来为你分担吧。我用13年完成7万多件选民服务的热忱。1月11号，请你用选票来改变你的生活。我是信义南松山立委候选人4号许淑华。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流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ee 吕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再推荐，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 我是谷谷吕思维。 出现我遇见时空慢慢光圈，搭飞船看见阿尔卑斯山下雪，我和你相约底格里斯河间，一颗新的夜马德里思念，乔贝特等等我，你就是个宇宙，拥抱着我小小星球，治不好想你的脑，一滴空气我都想要。Poquito， 我要你，你要我 amor， 都在中，我的心你的心 amor， 为了你，慢慢你慢慢的我，一起 amor amor。着我小小星球，治不好想你的脑，一滴空气我都想要。Poquito， 我要你，你要我 amor， gozado， 我的心你的心 amor， 别拿你，慢慢你慢慢的我，一起 amor amor amor amor amor amor。 Amore, amore, amore！ 3:50，哥哥妹妹有意思，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感觉很多人要跟我们讲话，我们就用最后的，好久没有使出这个连续技了，10秒钟跟你说声再见。嗨，你好。 喂，你好。 你 是马克玛丽吗？ 是。 是。 我是青年交千锋。 哦，千峰你好， 跨年是、那個、 最后一天，新年快乐，再见。嗨，你好。喂， 是马克吗？ 啊，是是，你是。你是谁？ 新年快乐！ 哎、欸，新年快乐！那你是谁？ 我是张同学，然后我是在国外的，所以我刚用网络的 delay， 完全不知道 国外是在哪里。国外是在哪里？ 意大利。 意大利。 我曾经有私讯过马克说，可以来我家拍，就是、那個、 跟拍到你家， 谁来你家？ 真的，好想哦，好想哦。那意大利会怎么跨 年呢？我家有多一个客房。今天可能就是去买个麦当劳，在家自己跨年吧。 哈，没有一些 没有计划，没有跟朋友见面， 因为朋友都回家，就是他们我这边朋友也都是在意大利长大，然后他们是回自己在的城市，然后就跟家人跨年。 哦，有点难过。 自己也 OK 啦， 会不会 就吃饱饱睡好好啊？ 好，谢谢玛丽，玛丽欢迎你来。 我是蛮想的啦， 很想很想、嗯、很想啊。那跟你说声 欢迎 ，Feliz Año Nuevo。 哎，不对，那个是西班牙文，所以不是意大利文。 哎，不对，不是 Bon Año 是圣诞快乐，然后 Bon Capo，Bon Nuevo， 哎 ，Bon Año 是新年快乐，也可以 Bon Capo Año。 好的，新年快乐哟。拜拜 拜拜 Bonfest。 今天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城市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2019年都要过完了，祝你有一个新的一年，爱自己的一年，爱你爱你的202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年见，拜拜。 21世纪英国最畅销男团西城男孩，全球超越5000万天量销售，成军20周年回归大碟《真爱之光》。 御用冠军专辑制作团队红法艾德詹姆斯贝共和世代联手量身打造，请听环球西城男孩 Hello My Love。 人可以几周不进食，但只要两三天不喝水就可能死亡。遭逢急难的家庭就像极度口渴却无水可喝的人，您的捐款就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的一杯凉水。我是夏佳璐，请捐款支持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让他们能勇敢走下去。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1919要救要救。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7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街壁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